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天气，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这次天气过程城区以及南部地区不会出现降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没有影响。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的新节目，今天呢和大伙正式见面了。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到嘉宾和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一下现在资本市场上以及健康领域到底有哪些新兴的事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医生创业如何走好跨出体制的第一步。 走出体制跨入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医生们的选择，风起云涌的医生集团是不是医生创业的最佳选择？从医院人转型为创业者，医生如何平稳绕过创业的坑？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管理合伙人薛晨、欢乐口腔联合创始人 CEO 孙岩一起跟您聊一聊医生创业如何走好跨出体制的第一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三位嘉宾，除了刚才在预告当中提到的两位嘉宾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观察员、资深的医疗媒体人泽小麦。三位嘉宾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医生创业如何走好跨出体制的第一步。那首先呢，我们有请欢乐口腔的创始人孙岩，孙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欢乐口腔的孙岩医生，也是欢乐口腔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创始人之一。 创始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欢迎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的管理合伙人薛晨，薛总也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网友大家好，晚上好。 那还有我们的泽小麦也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泽小麦呢今天呢会从这个市场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媒体观察到最前沿的视角到底是什么样，还有媒体最敏锐的视觉都会由泽小麦来提供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今天呢我们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医生创业如何走出跨出体制的第一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题目会有点犯懵，这医生好好的在医院看病，为什么他要跨出体制呢？这其中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已经习以为常的这种医疗行为，都是医生跨出体制之后所给我们提供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加入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问答当中， 中。我们的今天题目呢，会跟大伙准备一道互动问答题目，然后呢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伙准备的幸运礼品，那是价值1100块钱的洗牙卡。我们会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这样的礼品，那只要您回答正确题目，就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1100块钱的洗牙卡。那今天的互动问题，我们就有请欢乐口腔的创始人孙岩孙总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出来吧。 好的，我可以给大家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每天大家都会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刷牙。然后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刷1分钟呢，还是2分钟，还是3分钟呢？哪个是我们认为应该是合格的一个时间？ 刷牙的时长几分钟是比较合适的，1分钟、2分钟还是3分钟呢？如果听众朋友您知道答案的话，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价值1100块钱的洗牙卡。那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让您把您的这个互动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我们通过快递的方式把这样的洗牙卡寄给您。那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也通过一小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欢乐口腔创始人孙岩，以及银河健康的医疗基金管理合伙人薛晨。 孙岩，欢乐口腔医疗集团 CEO 联合创始人，口腔修复专业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会员，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博士后，多年来主要从事口腔修复学临床与教学研究工作，主攻牙齿美容修复、种植修复等。2007年创办的欢乐口腔，目前已经发展为拥有70多家口腔医院及门诊的医生集团。薛晨，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管理合伙人，曾经在华研资本任合伙人和中国区负责人。在进入投资界前，薛晨在通讯、IT 和互联网领域企业任高管和 CEO 长达20多年，曾历任中国新三板上市公司随视传媒的 CEO、 中电通讯和中信大通宽带技术公司的 CEO， 在中国网通和 UT 斯达康等知名通讯企业任职高管。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相信大家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刚才这个孙总的介绍当中，我特别关注到最后一句话，说是拥有70多家口腔医院及门诊的医生集团，这是现在目前欢乐口腔的一个这个状态哈。可能对于医生集团，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比较陌生的一个概念，您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集团算是医生集团呢？是这个所有的加入者都是医生吗？ 医生集团顾名思义肯定是以医生为主体的。实际上呢，这是也是一个整个市场医疗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趋势。实际上在美国呢，在就是国家里头，大概会他会把三方会分开。第一个就是医院，医院是提供所有的医疗的诊疗的一个场所。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里头很核心的就是医生，医生他们会组成一个医生集团。第三个呢，就是保险机构负责支付。实际上他们三者呢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而不是相互隶属的一个关系。实际上医生集团呢，我们认为是有在这几年内呢，在中国也进入了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医生集团呢，就是医生通过相互之间的，就以前的医生都是属于体制医院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可能像别的行业的，他们会成为自由职业者，然后自己去选择未来在什么地方去执业，拥有一个更加灵活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体验。 也就是说医生从原来的体制之内出来了，不再隶属于某一家医院。也就是说我们再介绍这个医生的时候，不能说他是某某某某医院的某某科的什么什么医生，而对于这个医生就是一个单独的介绍，他就是某某医生了。 是的。 那也想问一问薛总，这样的这种医生集团目前在我国的发展状态是什么样的？除了我们说欢乐口腔这样的一个医生集团之外，是不是也有很多现在在市场上比较成熟的医生集团呢？ 在中国哈，据我的这个了解，现在其实呢，还是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 跟最近这几年的医改政策等等越来越这个政策的这个导向有关系。其实牙科这块就像孙院长说的，其实是相对最活跃，而且是最应该算最宽松吧那么在一个初期阶段，就如果对比对标，刚才这个孙院长也提到了，就美国其实它从医生集团后来发展到医疗集团，其实就是它等于是最终是三位一体，就是保险，这是拉流量拉会员的，然后呢这支付的，然后呢加上医生集团，然后还有就是整个这个这个医院这个医疗的这个设施啊，这一块呢就最终它是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则。但是现在中国呢，现在就刚刚医生出来这个职业，所以是很新兴的一个领域啊。 那作为这个资深的医疗媒体的从业者，邹小麦是不是也观察到现在很多的医生都有这样的动向甚至是想法，还有一些是不是已经付诸实践？ 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自从咱们应该是2013年底还是2014年的时候，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这个文件之后，那么越来越多的医生呢，他是还开始想，诶，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国外一样，我离开我这个大医院，我自己去开诊所啊，我自己去给人做私人医生啊，确实是有这样的动向。但是可能对于像刚才薛总说的，为什么目前咱们是一个初级阶段呢？一个是可能政策刚刚有这样的鼓励，另一个可能很多的医生相信都是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因为毕竟离开体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既然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其实呢这样看来的话，欢乐口腔的孙总应该算得上是先行先试第一个吃螃蟹的这种了。那我们作为这个已经先行先试了，从体制内出来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医生集团的这样的实践者，您是不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好好的在我们大家所普遍认为的应该算口腔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北大口腔医院干得好好的要出来离职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是更多考虑的是自己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规划。因为国内的医生呢，可能是你都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做一个选择题。就选择题呢，就是说有几种发展路径。第一个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全行业最知名的专家就是专家呢，可能你更多的会去做一些临床方面的工作，就是说去挑战一些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觉得第二个选择呢，可能你就要去成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就是说我可能做的更多是做科研工作就是我可能不是偏临床了，我开始去做一些科研啊，去做一些疾病的原因啊，基因层面的呀，或者更深入的一些很高科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呢，我们认为可能是要做一个教育工作者就教育工作者可能我要成为一个教授，我要去承担一些这个去培养这个进修生啊，研究生啊，或者博士生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在医院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力不能支，就是说不能支，就是第一个，我可能无法，但是中国现在的医疗呢，要求这三个你都要很好， 齐头并进， 齐头并进。但是我会发现，我可能只热爱的是临床但是呢，如果你仅仅是做好临床这个工作呢，现在在医院里头呢，我觉得发展的空间还是受限的，因为更多的我们觉得。还是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说自己更专注在看病这一件事情上来这是我们希望去做的一个工作。 这个也跟个人的喜好有关系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口腔行业呢有个特点呢，它更多的还是我们整天面对的都是直接是牙疼的患者他们过来可能迫切的希望说找到我们的时候就希望第一时间能解决他的痛苦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能更加便利的便捷的去给他们提供服务。但口腔有个特点呢，它就是更多的是社区化的就是说大家因为看病的时候，看过牙的患者都知道可能是看牙很麻烦，要去平均就诊呢可能在三次。第二个呢，如果去三甲医院挂号呀，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会比较麻烦尤其现在医院挂号也很难很多也很不方便。实际上呢，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我自己的患者的电话，希望说我母亲或者我同学他们今天就想找到你，因为他今天在牙疼如果今天挂不上号，那可能今天晚上他都过不去那我们觉得从我的角度还是更希望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便捷的服务。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尝试自己是否能创办一个自己的门诊，这样我可能甚至是24小时能给提供服务因为就在他的社区里头，在他家旁边他可能来看病的时候会很方便。第二个呢，我们更渴望的事情呢是跟患者成为朋友 啊，因为我们希望是让他们终生来找我，固定的找我一个医生，帮他去解决他的所有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我们最开始选择出来创业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因为出于我患者的实际的需求。 嗯，也就是说，其实在你的从业过程当中，你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是第一点。其次发现了现在你既有在体制之内，可能有一些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去改变甚至解决的，所以你决定走出来自己去实践。嗯，那通过自己实践的这几年的这个累积的经验和自己的个人感受，就是现在特别通俗的一句话，爽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爽的，就是爽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所有时间了， 嗯， 就相对来说你的自由的支配，就像医院里的工作呢还是比较繁重的，现在呢自己去做这些呢，你可以安排很多自己的工作的时间，但实际上呢随着我们这几年呢不断的自己的探索，实际上越来越不爽了。越来越不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很累啊，就这块呢，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就像更多的医生走出来的问题，如何跟这些医生去合作，我们如何去给他们创造更好的就业体验，我们如何在现有的这种体制下去跟公立院之间找到我们合理的一个定位啊，就是给差异化的一个服务。这个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也在路上，还有很多探索，在摸索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这其实是也跟我觉得孙总的身份定位发生变化有关系。可能最开始出来自己就是一个医生，我所有只要管好我自己就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集团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他可能想的不仅仅是我要管我自己了，我可能如何吸引我的人才，如何把我们比如说更多的这种后备力量储备起来，这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现在身上的这个担子越来越重了哈。那也想问一问这个薛总，从投资者的角度，从市场的角度，我们知道现在更多的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看病还是更加认医院，我们提到某一个疾病，首先第一反应是不是哪个医生好，而是想到这个病哪家医院是最好的。那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之下，像欢乐口腔成立的这样的医生集团，你觉得会不会比如说在风险方面会比较大，会不会面临着可能得不到市场的认可的这样的？ 其实就是如果用静止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它就是你现在看就觉得还是风险哈，如果在前几年就更大的风险，但是你要是从发展的眼光去看，其实在海外在国外是有非常成熟的对标，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业模式。那么中国呢，其实从它逐步的这个政策的出来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医改的这一块，其实你会看到这块的认知是在逐步的在改变，尤其是新生这一代的消费者，就是可能就是85之后90这一块，他可能寻找的更多的是一个便利加上一个质量，高质量，所以医生的品牌，个人品牌未来的价值是越来越高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现在目前看来可能会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从整个比如说我们说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的这种既有经验来看，它是很有市场的发展前景的。 是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加我们的互动了。金果果大神、书静春雨都说了，刷牙应该是3分钟的时间比较合适。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互动题目：刷牙几分钟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2分钟。一分钟、2分钟和3分钟三个选项，您认为刷牙几分钟是合适的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2位听众朋友，送出价值1100块钱的洗牙卡一张，会有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礼物。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然后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和大伙儿分享一组数据。有数据显示说，北京现在的医疗机构的数量大概是10000多家，其中有超过6000家是和口腔相关的。那其中呢，这6000家和口腔相关的医疗机构，又有绝大多数是属于体制外市场化的机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私立的口腔医院。也想问一问薛总，这是因为口腔这样的一个行业创业门槛比较低，还是说它的市场化程度本身在体制之内就算是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它有这样的转化优势？ 对，那个口腔这个领域，这个就专科哈，是相对在整体的医疗的这个领域上面是比较早进入市场化的这个阶段，而且尤其在过去的2年，其实是非常的活跃在这个市场化、这个资本化这个领域。 对，因为其实刚才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也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对于这个咱们医生从体制内走出来，然后他其实是有几点顾虑的。一个是说到咱们国人的那个消费习惯，可能特别是早些年咱们叫做认庙不认和尚。那像那个我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医生集团的张强，他算是比较知名的那种网红医生嘛，也是出来走出来比较早的。他就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走出来之前，每天大概有200个病人排着队要等他，但是他走出来之后，他一天最多是，就刚开始的时候最多接待了5个病人，而且这5个病人还是原来特别那个 忠诚度很高的患者， 老病号，而且带着犹犹豫豫的心情来找他。这是第一，因为咱们认庙不认和尚，认医院不认医生。那第二呢，就是因为医生他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他不是说我自己就去给你看病了，他是需要一些大型设备的配合，比如说我需要 CT 的配合，我需要 B 超的配合，那可能我们一个医生自己出来的话，他很难去做到这些设备。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咱们牙医相对不需要这么多的设备啊？ 对，口腔应该相对，就是孙院长，口腔的这个就是私有化，就是自己的诊所，相对它的门槛相对比这个综合性医疗或其他专科要更加门槛低一些，对吧？ 所以它能成为这种先行先试者吧。 是的，因为就是口腔行业呢，相对而言呢，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依靠医生的一双双手的，就是一个医生的一双手基本能解决口腔的绝大多数的常见病的问题。所以说它相对而言，就一个医生一双手和一把牙医基本就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当然还是需要一些简单的一些影像仪器，但是相对而言，我认为比起三甲医院的更多的是团队配合，可能还是灵活性更高一些。 相对来说门槛要低一些。那现在我们也说了，有6000多家都是和口腔相关的这样的市场化的私立的口腔诊所。面对这么竞争的这么热烈的激烈的竞争，我们到底如何脱颖而出？您认为比如说欢乐口腔它这样的医生集团优势何在呢？ 我可以简单的是归结为3点。就第一个呢，我们跟大家可能去做的项目不太相同。就欢乐口腔更看重的是我们客户真实得到它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口腔可能只就是牙科门诊只销售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是顾客的生活质量。顾客的生活质量是我们最为看重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医疗行业里之所以设置了牙科医生这个岗位，实际上它追求的目标就是顾客的生活质量的最大化。就是但是追求生活质量最大化呢，在国外60%的口腔市场源自于顾客牙不疼，他们就会定期去看牙，会产生一定的消费。但是中国目前的口腔牙科门诊呢，90%是看的是今天牙有问题的啊，就是今天已经变成疾病了，他来看才会产生的消费。但是我们欢乐口腔定位的是看的是这些今天你不疼啊，就愿意定期的，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 这也是和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三甲医院甚至大医院有差异了。 是的，因为三甲医院更多的还是解决的是现在就是疾病的问题啊。但是我们相信，中国未来是更多的是需要大健康的一个概念，是大家是包括很多的卫计委发的文件都是关注的是预防的问题。实际上口腔呢，毋容置疑应该最大的能力应该投放在预防当中，因为所有的消费者所有的顾客只有在预防上增加投入，最终才能得到真正的价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跟大家的不同呢，就是医生需要的关注的是个人信用的累积。就像刚才的观察人说的一样，张强会说了，因为大家更多的是认知名的三甲医院的品牌，而不是你并不可能很清晰的记住一个医生的名字 叫什么 医生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 是强化的是医生个人信用的累积。 嗯， 我们希望的就是永远让患者记住这个医生，因为我们发现医疗行业最核心的是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任。这个是我们最为看重的核心的，就是欢乐口腔的核心资产。我们认为只有慢慢的累积到更多的患者的信任啊，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上存活啊，才能生存下去。因为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嗯，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呢，牙科跟传统的医疗行业有个很大的不同。 嗯， 就是一旦你信任了一个牙科医生，你有可能终生会愿意找他看牙， 忠诚度会更高， 非常高。但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感冒或者发烧拉肚子，你并不要求每一次见到的是 同一个医生。 嗯， 好，这是第二点，还有一点呢。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质上是一个医生集团啊，我们实际上给自己的定位是个服务公司。我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就跟北京有很多创业的孵化器，我们实际上定义自己是一个医生创业的孵化器。 嗯， 我们帮助医生解决除了医疗操作本身之外的所有的工作，是我们存在的价值。那就欢乐口腔，我们很定义自己就是个孵化器。 嗯， 我们帮助医生解决的是医生培训的工作、医生办牌照的工作、医生的所有的跟医疗操作不相关的工作。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差异化的一部分。 嗯，这个三点的核心竞争力哈，其实我有一个担忧，既然帮医生建立这样的口碑，又帮他解决这些后顾问题，如果他一旦羽翼丰满了，你就不担心他抛开你自己成立另外一个医生集团，或者说自己出来单干吗？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请欢乐口腔的创始人孙岩，站在创业的角度，然后呢邀请银河健康医疗基金的管理合伙人薛晨，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邹小麦，站在媒体的角度，跟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医生创业如何走好跨出体制的第一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要飞得更高，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肉质。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20%的医生回答是当专家。 嗯 ，OK， 那我们就会把那20%的希望当专家的医生，我们给他更多的学术交流的机会、出国进修的机会和进入到更多的这个去了解先进的新技术的机会。 嗯， 第二个呢，针对那些80%他期望非常渴望去当老板的医生呢，我们会给他有一个3年的一个课程。 嗯， 3年的课程呢，包含了财务、人力、市场、销售和所有的这个行政管理相关的一些，因为你要当老板，因为你以前只拥有一部分技能是医疗技能，但是你不会，你还拥有一个自己去创业当老板的很多技能还不备，还有自己还是 不够 的，还不如具备的。那这个过程中呢，医生会干什么呢？就会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社区去做宣讲，去企业呢去做一些这个企业的宣讲，去做一些，然后我们开始让他去做一些财务的工作，然后会管理一个小的 team， 去负责这些 team 的绩效考核，所有这些工作的管理。 嗯， 然后会相关甚至处理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比如说我们跟卫生局打交道呀，跟很多的部门去行政部门去打交道这些工作。但是呢，这2-3年下来了之后呢，80%的医生里头呢，又有他的大概90%的医生会说，我不喜欢干这些， 太累了，太烦了， 是的。 对， 而且呢，但是你筛选出来的那剩下的仍然愿意做的呢，我们认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是会进入我们的合伙人体系的。 哦， 啊、 也就是相当于。您把自己复制出了好几个人。 是的，因为我们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缺的就是既懂专业知识又懂管理知识的这些人。但是这些医生他出去创业呢，多半也不会选择自己全部做投资，承担所有的事情、自己去干所有的事情。 风险会高一些。 他会发现呢，效率不高。因为如果他自己去干的情况下呢，他会发现医生只有在看病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效益的。但是如果干除了看病之外的所有的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产出的。 哦，也就是前期比如说品牌的建立之类的， 对， 这些他们如果要自己单干的话得从头再来。 他会发现会很累很累。这个时候呢，他不如利用好我们自己的核心的理念呢，就是让100个医生去帮助101个医生，用100个医生创业的这些经验和他们的累积去帮助101个医生，让他们更好的去度过从体制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坎坷吧。我觉得 相当于背靠大树好乘凉， 是 我把大树提供给你，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自己遮出一片阴凉的话，我也欢迎。 其实跟我们呢医疗行业非常可以对标的两个行业呢，我们认为是医疗行业是一个高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一个行业。其实可以在别的行业中有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比如说律师比如说会计师。你会发现呢，律师和会计师呢跟我们是他也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技能。但他们最好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是合伙人制的。其实我们也是跟他们是一样的。 好，那薛总也希望您从投资者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像刚才孙总创立欢乐口腔这样的一个理念，作为投资者，比如说您更愿意选择这种，还是说我还是希望投一个相对来说管理更加紧密，我作为这个合伙人，我底下管着这些人，我给他们设定发展的模式，可能哪种更受市场的青睐呢？ 其实呢还是讲到就是可复制性和规模化的这个问题。其实医生集团呢，他就像刚才说的是这个医生的孵化器啊，他们创业的孵化器。但是呢我们在选，因为现在整个市场上有460多家的这个医生集团。那么不是说每个医生集团都是就是很值得就是投资机构去投资的。那么其实从投资机构来看呢，就是有几个点。第一呢，往上走的话呢，就是这个医生集团未来它的发展，它是要有能够造血能力，就是说我能不断的吸引这个客户，带来这个流量给这个我的这个医生集团这些网点啊，带来这个流量，带来客户。那么第二个往下走呢，就是管理。它这管理呢，不光是运营的管理啊，不光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服务，保证质量等等，这是必要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产品开发的能力。因为呢，就是一个医生，就是一个好的医生，他肯定是自己有很多的点子，能做很多东西。但是呢，他是没有办法体系化的，他就是一个单点。但是一个好的平台型的，就是这个团体呢，他如果上沿就是流量，下沿就是 运营管理加上产品管理、产品开发，那么这个都做好的话呢，它的可复制性和它的规模化它是有保障的。那么如果是有些人跳出去呢，那是单点风险，不是体系化的风险、哦、啊。那么所以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更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些这个医生，就有这样潜力的医生团体。那么这个也评价一下这个欢乐口腔，它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在口腔这个行业哈、啊、是非常难得的一个 case 一个案例。因为呢，从三年前它是两三个门这个诊所 门店 啊，对，到这个现在70多个门店，三年70多个门店，而且呢是达成就财务非常健康的状态。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上游的这个发展和下面的这个管理和产品的未来下一步一步的研发这一块呢，它其实是具备很强的一个潜力在里面，实力和潜力在里面。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孙总他们这样的一个这种医生出来创业，他这个医生集团他其实是有一个代表性的，有一些成功的代表性在里面的、 嗯、啊。 我相信这样的这个医生集团呢，其实会受到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大力扶持的。 嗯，也就是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他投资像这样的医生集团，不是投比如说某一个人的时候，他的风险其实是分担了的，即便是创始人比如说我自己单干了或者我不干了，我们这个集团在其他有人能顶替起他这个位置，这个集团依然能够维持下去。而比较紧密的这种联系，一旦这个人不干的话，可能没有办法集团再维系下去了。 是，你一定不是投人，一定是投一个有平台能力的啊一个机构。 嗯，好，那这种医生合伙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更多的这种加盟店，加盟进来，每一个医生都是一个店长，去加盟到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 嗯，我觉得一部分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我觉得我更不是看重它是加盟店的一个方式。 嗯， 因为我们更强化的还是孵化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医生出来创业失败概率是非常高的，就我们自己也观察了近几年的北京的医疗市场，有很多的从三甲医院出来自己开门诊的医生实际上过得很辛苦啊，就是第一个可能还不如他在医院里头 收入高 或者是过得更轻松。 嗯，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挑战了很多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嗯，那如果不是加盟店的这种形式、我们也想问问，如果是培养这种单独的医生个体、那会不会存在着比如说整体风险，也就是整体的标准出现因人而异。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可能有自己的标准体系，我觉得做到什么样就是可以的，那这个店归我管。那下一个人可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体系，会不会存在质量参差不齐？ 会的，就是如果这个是客观存在，之前的个人开业的牙科门诊都是如此的，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和习惯。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工作呢，恰恰是把大家共同认可的习惯进行标准化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大多数的医生还会公认的有一些什么样是好的，提高效率。因为以前的医生他并不关注数字，就并不关注统计或者说整个门诊管理效能的提高。但是我们现在的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家了，有很多家了之后，我们有标准化的信息管理平台，我们每天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我们通过分析的过程中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效能会更高，让顾客的等待时间，比如我们以顾客等待时间为例，预约我们就希望控制在10分钟以内、就顾客到店之后10分钟以内一定让他能看得上啊。但是这一个工作呢，可能就需要之前的我们需要提前给顾客去打电话说明天的预约时间能不能准确到啊、我们帮他安排好停车呀，然后上面的时间我们要管理好一个医生接待上一个顾客之间的就诊时间呀，实际上是个体系化的一个工作。 嗯， 但是如果每件事情是由医生从零开始自己去摸索的时候会很慢，但是我们总结了上百个医生他的高效的工作经验，复制给101个医生的时候，就会比较他的认同度会非常高。虽然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些喜好，但他会认同哦，原来还有70%-80%的这个范畴呢是可以被标准化的，他会认同哦，原来这样的效率更高，那我就接受好了。 嗯， 剩余的那20%-30%，我给你更高的空间，你觉得能创造出来 但凡你身上有一个发光点之后，我们马上会把它提炼出来，给另外100个医生再继续复制。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嗯，也是提高了我们说从体制之内走出来医生他自己的这种积极性和他自己的这种创新能力了。 每个人都要参与。 嗯，好，那也帮比如说很多现在正在我们体制内犹疑或者犹豫的这些医生朋友想问问哈，如果想要离开体制，那比如说像成立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医生集团，或者成立一个自己的这种诊所，那如何比如说继续他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医术的提高，他的再培训，甚至说他职称的晋升，这些方面都会有考虑到吗？ 都会有考虑到。就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关键的，在体制内的所有的医生都可能非常关心的是一个职称，在私营的就民营的医疗机构和这个公立的医疗机构现在是等同的。 嗯， 这也是国家近几年的医疗体制改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红利，就是说在外面评定职称是跟在医院是完全相同的， 政策是打通了的， 政策完全是打通的。其实我给正在公立医院的医生呢，我们给他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想迈出这一步，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嗯， 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医生是否具有个人创业的能力，我们是觉得是有两重能力的。 嗯， 第一层能力就是你的医疗技术水平，第二层能力呢就是你个人信誉建立的累积。 嗯， 就是你评判，因为我们以前问一个医生是否值得出来创业，我问他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手机上和微信上有多少患者？ 哦。 就意味着说你离开体制了之后 有多少人能跟着你走， 有多少人是有可能能联系到你。 嗯， 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医生手机里的和微信里的患者数都不超过100人。 嗯， 那就意味着我认为这个就很危险。 嗯， 但是因为在医院的时候医生是不愿意给患者留电话或微信的。 嗯，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工作已经很忙了，万一下班时间所有的患者给我打电话我接不过来。 嗯， 但是呢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呢，我们要求给每一个患者必须留电话和微信，因为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 嗯， 以后呢你只有为他们每天认真的服务好，经营好你个人的品牌，你的一辈子可能才会比体制内过得更好。 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更多的我们从根本不愁别人来找我们，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提供商。也就是说更多的像我们现在很多这种购物平台一样，我会有这样的评价机制，我希望你这次认可我，下次还来我这儿买。 对对，而且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理念转变，就像好像我们过去在体制内的话，可能这位医生他是对他的医院来负责的，因为他的这些客源是他的这个医院带给他的，但是他出来之后，他一个是要对自己负责，另一个是要对患者负责，而且他对患者负责其实也是对自己品牌的一个负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能更加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去为这些患者做好服务。 是的。 好，那接下来问一问孙总，这个什么时候我们开的第一家门店，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走的是顺风顺水呢，还是说你中间过程当中也是磕磕绊绊走过了很多弯路？ 嗯，医生创业呢，我相信跟别的行业去创业有大的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会迈过几个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说我自己做个小买卖，我就开了一个小卖部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简单，就我们做自己一个门诊，那可能我更多干的工作呢就是我自己对每一个患者负责， 就是你说爽的那个阶段。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每天的成就感会很多，因为你每天会感觉到很多患者都会说终于有一个医生愿意这么耐心地给我解释我的病情了。 嗯， 终于有一个医生不是为了挣我的钱，愿意说踏踏实地帮我去解决我的问题。那个时候你会获取很多的成就感。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是从一颗牙看到了一个患者的一口牙，再到看到了患者的全家人呢都来找我来看牙，这个过程中成就感的累积非常的快。但是往下走的过程中呢，我们会三家门诊的时候是一个坎儿啊，三家门诊的时候会发现你已经跑不过来了， 嗯， 就你的一双手已经不足以能做这个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开始了有更多的师兄弟可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大家共同去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极大的一个挑战是医生之间的协作和合作。因为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可能有很多患者要相互之间的转诊啊，就是说我擅长一部分我转给他，可能医生还在好几个门店里头，那可能这个患者最终怎么去让他选择未来长久在哪个门诊里去做呢？就类似还有我们跟医生之间的这个协作，就像您刚才第一个问的问题一样，他可能觉得自己做了一段时间 有感觉了，他会觉得就愿意说大家不要合作了，可能 单干吧， 对 对，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个体工商户一样，大家都觉得可能以追求目的，这个时候我们挑战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愿景，就我们的这个企业到底它未来的目标要做什么。 嗯， 这个可能就跟马云说我们要解决的是全中国的中小企业卖货的问题啊，我们也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把所有的医生做到一起的一个凝聚力，这时候实际上我们几个医生做到一块儿，实际上最开始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这样聚一帮口腔精英干一件口腔实事儿啊，就我们干的实事儿就是帮助老百姓，帮他们看好他们的病。 嗯， 然后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希望让整个行业从医治疾病的这种商业模式转化为预防的这种商业模式， 提高生活质量。 因为预防的商业模式以前不成立，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因为我们做过一个简单测试啊，就是做过一个统计，我们是一年在我们这里大概会有接近于500,000的患者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专注看的是一个患者的单颗牙的问题主诉，它的消费潜力一般的客单价大概会花到1000块钱左右，就把一个牙全部治好， 看好 可能要1000块钱。但如果你专注的是看这个人的32颗牙全口牙，他终身在你这治疗，一个人终身会在牙齿上的消费，平均的消费大概是30,000块钱左右。就因为很多老年人几年会换一次假牙，这个假牙现在也很贵啊，一次大概几千块钱，5-6千块钱。但是如果是关注的是全家人244颗牙，他的一个北京的中产级家庭的7口人最终在牙齿上呢，一年会大概会有10几万的花费，全终生会有10几万的花费。那如果我们更好的去帮助他们去预防，我们会得到更多。那干嘛不干这件事情呢？ 嗯， 而且其实他刚才说到这里，每一颗牙其实也只需要付出更少了，如果我们把预防做在前面。 是的， 不单看眼前这一点，我一次赚了多少钱， 是的， 更多的是看长远哈。这也是孙总分享给很多这种创业者的一个自己的经验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刘海平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正确刷牙要3分钟的时间，这是他回答的这个问题哈。然后他还想问问说，比如说像口腔诊所能够帮助高龄老人解决牙齿的问题吗？比如说98岁的高龄老人拔牙之后还有后期处理的事儿，现在这样的私立的口腔诊所能够解决吗？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患者朋友，对于这种比如说疑难的，甚至一些比如说风险比较高的，这样会存在一种并发症可能性的，会比较担忧。我们不愿意选择私立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害怕他的综合实力不够，出现可能拔牙是没问题，但是拔牙之后的后遗症他解决不了了，那我肯定会选公立医院。像比如说私立的口腔诊所能够解决这种全方位的问题吗？ 对，在国外呢，实际上大家就会很清楚的分解了口腔和牙的一个概念。 嗯， 口腔就代表的是还有颌面外科的很大的部分工作。 嗯， 但是更多的我们现在的大家能看见的牙科门诊都是解决的是牙的问题。 牙的问题 的常规而言，如果不涉及外科，风险不是特别高。啊，就是它不会特别。我们当然医生会判断一下它中间的风险系数会有多少。我们每年呢都会进入到朝阳区和北京市的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做就是孤寡老人的这些福利院，去帮助他们解决口腔的问题。 嗯， 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了大概好多年了，我们每年都会去，很多是有一部分是瘫痪在床的，瘫痪在床的处理呢，我们认为是有一套独立的流程，因为它的配合度，我们还会有很多是老年痴呆的老人，就是因为他可能听不懂你说话了，但是你还要给他看，这个的操作难度也会比较大。 嗯， 但如果是能够自理的，能够我们正常交流的，我们还是比较自信，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做到。而且在今年的时候，我们配了这个流动的巡诊车，就是我们在一个大型的这个车上，我们安排了，就也是为了专门就是为了去解决很多不便的老人的这些问题， 在家门口就能看了。 对，是或者到他家里头去。 嗯，好。 而且像他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咱们可以做一些咱们能够做到的，那后续可能万一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那咱们比如说口腔医院这边，就咱们欢乐口腔这边，是不是可以跟一些那种大型三甲医院或者有综合能力， 啊， 对，进行转诊？对， 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啊，就是我们转诊是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师兄弟之间的，因为就是很多都是很熟啊。我们实际上呢， 七八十的这种转诊都是依靠的是我们觉得就熟悉、嗯、很多医生之间的相互的信任和熟悉， 知道谁擅长于什么， 对，我们会直接把我们认知的这个疾病直接转到那个三甲医院里的专门那个大夫的手里头去、 嗯、 啊。第二种呢，我们也是建立医联体的这种服务的方式、嗯、去跟医院之间形成一个绿色的通道、嗯、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一个模式。 对，分级转诊也是可以建立的哈。 嗯、 那薛总也想问问，从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像孙总这样已经创业比较成功的人群，他可能再拉投资相对来说容易。对于很多可能刚刚起步的这些创业的医生或者是医生集团来说，我们比如说从哪些方面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觉得。第一个刚刚创业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做好单点， 嗯， 就是我们叫就是零售叫 MPV， 就是说你在单点的一个这个运营上面，首先要是寻找出一个成功的模式，然后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创业过程中，每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找到的解决方法是它是不是一个就是特殊性的方法，它是有共性的， 嗯、 就是怎么能共性的解决一些这个 普世的问题、 普世的问题，对，就是其实看人，就是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我们在投资人所谓投资人的时候，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这个人他在商业的环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整合资源的能力行不行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呢，要出来创业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方面的这个历练是非常必要的。 嗯，好，这也是投资人给我们现在很多想要创业的这些人群提供了一些，比如说他们会从哪个角度去考核你们，如果考核合格之后，可能才会拿到第一笔我们说拿的这个天使轮的钱。也想问问像孙总，我们比如说在创立的过程当中，肯定也经过比如说几轮的融资，然后呢，我们第一笔，也就是说第一笔给我们投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是您自己拿出来的，还是说已经运营了几年之后有人看中了这个项目投的第一笔钱？ 我觉得第一笔我们会分成两个叫第一笔吧，就第一笔的钱，我建议医生们要做创业的话，第一笔钱最好是自己出， 嗯， 啊，自己出，但是不要考虑规模太大，可能是按照最小你能够理解的最小最小的单元，就比如说以口腔为例，就是你做个小诊所，可能只需要两把牙医， 嗯， 啊，这个可能的投资额度可能就几十万。啊，或者不多，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引入外部投资。 嗯， 因为这样呢，你就给自己，就是把自己逼到这个绝路上。就绝路上，就是说，我要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负责，我要对每个患者负责，我要对他们的口碑负责。 嗯， 但是欢乐口腔呢，实际上第一笔投资就是几个医生自己出的。 嗯， 就我们是最开始的五个股东都是五个医生，然后自己。开了在一个小面馆里头开的会，然后大家去决定了一下说是不是要做创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要出多少钱。第二个呢，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笔融资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跟很多医疗的人一样，实际上是我们的患者。 哦， 嗯， 体验好了之后，然后选择 对，是就是说我们最开始都也很朦胧，也并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去做多大的融资，但这个过程中就会。你慢慢做了一家到两家到三家的时候，有几个患者在跟着你，在跟着你，他会说：“哎，你们发展还挺快的。”实际上就是类似于 我愿意加入到你们这个行业当中， 类似于薛总这样的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他们实际上比我们最开始有更多的生意头脑，或者更多的，他们发现：“哎，你们是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我们那个患者他是做投资的， 嗯， 啊，是他们真正也是我们的老师， 嗯， 也是真正教育了我们，陪伴了我们的成长。 所以看来一定得做好这个用户体验，嗯，很有可能你的用户就是你的潜在投资人了。 是呢。 好，节目时间有限，最后呢，我们选出两位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今天价值1100块钱的洗牙卡。然后呢，我们一位送给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先说正确答案吧，刷牙几分钟正确。 正确答案呢是33制，就是一天刷三次，每次三分钟，三顿饭后刷。 嗯，好，这是三分钟是正确答案，大家都回答正确了。我们送给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果果这位听众朋友吧。再一个，我们送给刘海平这位朋友，也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两位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把您的 联系地址以及联系电话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外呢，会有导播和您取得联系。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邀请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中医推拿上门服务，打通医疗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想飞得更高，飞得更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